明顶。 浩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大陆嘅科兴疫苗咧，就而家打咗咁多剂咧，就有三名人士咧就喺打针之后就逝世。咁你知道香港人咧就非常之怕死嘅，咁咧就由当初预约接种同埋履行咧，呢个打针咧由九成几咧跌到落七成几。嗱，呢个最关键咧就系呢个科兴疫苗啊，系咪最初大陆方面啊？澳门都知啊，就系唔系好主张60岁以上嘅病人咧，系冇经过医生嘅咨询之下贸然去接种。OK， 嗱，如果呢个系大陆同嘅指引，澳门都知咧，就香港点解唔知啦？呢个咧，我谂咁样搞落去咧，恐怕会有人要问责。嗱，呢个问责嘅咧，就唔应该系。而家職銜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唔係政制及係咪政制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嘅聶德權，因為佢唔係呢一科問責嗰度咧，就應該喺食物衛生福利局局長陳肇始嗰度，因為本身咧這個主理這個疫苗接種咧，就應該係陳局長，唔知點解咧就射歪咧就去咗阿聶局長嗰度。聶局長咧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啊，近日咧相信未來一段日子佢都幾忙，因為咧針對啊呢個梁營啊，係點名香港嘅政務官係香港最大嘅反中黨啊， 反中集團， 同埋咧接連咧兩名 AO 咧升職咧被指為政治出問題。系咪？同埋再加埋未来嘅选委会增加这个议席啊，选举改革咁咧，咁我谂啊，聶德权局长咧必然咧系归位咧就另有重大任命。咁咧初唔知点解咧系归咗由阿聶局长咧系咁扑扑风尘啊，系处理呢啲疫苗嘅宣讲同埋市场分配，就唔见咗啊。陈肇始，咁咧，陈肇始局长，你身为系护士专业出身咧，你理应咧将呢啲60岁以上打科兴要谨慎，就话俾接手嘅聶局长听，因为你系医务界，佢唔系。话呢度牵涉有冇牵涉？你 hold 住唔讲咧，系有一啲 office politics 啊，政府内部啊呢啲嘢，系互相俾招牌，俾招皮对方踩咧，呢啲咧就未可知，因为呢啲系成日有嘅喺大公司里边吓、啊。当一个譬如话你鲍伟聪，你明明咧系主管开一个叫编剧组喺某大电视台。点知老细咧就喺海外啊，喺美国啊，啱啱请一个南加州大学电影编剧系毕业嘅青年才俊坐埋入嚟，吓嗱，不如听下佢意见啦，吓嗱阿鲍，即系你就唔系话唔叻，不过咧你系我唔可以讲话你系土炮啊，即系你就有本地经验。嗱，而家申请嚟呢位 Ivan 咧系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啊！嘅電影係嗱 ，Steven Spielberg 係佢嘅校友，同埋而家好打得嘅鍾培生亦係佢嘅校友咧。漏啊，林作秋啊，呢個佢嗰個劇本論文啊，喺呢個南加州大學啊係攞獎嘅。嗱、啊，你個劇本俾佢睇一睇，睇下佢有冇國際視野同海外 market。喂，你會點諗？我唔知啊，你係君子嚟嘅 ，OK？ 俾我咧。俾我咧就會諗下係咪老細炒有先升啊？定係我嗰個劇務組長俾佢做啊？咁咧係嘛？嗱，我再舉個例啦。1992年，彭定康啱嚟香港做港督嘅時候咧，就推出佢個政改方案。政改方案咧就被中方嘅當時嘅外交部長錢其琛咧就違反咗中英兩國外長嘅共識。咩共識呢？原來後來中方咧係公布。 钱其森同当时嘅英国外相韩特德曾经有七封信，呢七封信呢系就香港未来九七之后嘅政改呢划定咗一啲不可更改嘅原则。咁呢呢七封信呢一公布出嚟呢，就彭定康呢就貌似呢即睇落个样系完全唔知道。唔知道呢就据我所知嗰时佢要即刻派人或者返去呢个伦敦问韩特德系咩事。而韩特德真系冇同佢讲嘅。咁呢个呢形成一个小嘅政治危机。咁当然呢嗰时系马卓安、韩特德同埋阿彭定康啲三兄弟铁三角，佢彭定康就唔信阿韩特德系想扇佢嘅。咁我諗应该系有少少嘅。 我好尊重专业嘅，咁医生当然有佢哋嘅判断或者临床嘅知识啦，甚至解剖之后嘅报告啦。咁呢即系等于我成日都话啦，我哋编剧一样，人哋系人都可以插嘴话嚟教你度桥，但系我就冇本事教医生去医人。啊！依点首先我声明先，但我想问一个好简单、好简单嘅问题：澳门同埋中国内地系写清楚，唔建议六十岁以上嘅人士咧，或者长期病患者咧，系使用科兴嘅疫苗。咁我问呢个问题啫，咁点解呢个科兴疫苗系内地研发嘅？澳门亦都系中国人啦。香港又是中国人啦。咁为什么中国内地和澳门在打疫苗的时候是会讲清楚是不建议60岁以上人士长期病患者使用。咁如果澳门60岁以上要打呢，首先要经医学咨询才可以接种。即是不是你话的。不是你话打就打。 是很清楚。 你要有个咨询的。咁而中国内地更加清楚就讲明系不建议60岁以上。 好啦。 好啦，咁呢个问题好简单啦，问完啦。咁香港系咪中国嘅 一部分。 一部分。不可分割嘅一部分。 系。 我哋系咪中国人？ 系。 你小心啲答咁样。咁好啦， 我諗多三秒然后慎重答。 以上嘅逻辑推论落去。逻辑推论。咁点解香港唔建议，即系点解香港会冇咗不建议60岁以上人士接种呢个咁嘅 statement？ 好重要㗎。 我问呢个问题啫。 仲有一道古怪啊。仲有一道古怪啊。就连一个叫董建华不只係60岁係80岁以上嘅老人家。就公开示范呢係打咗针。 係啊。 吓呢位八旬嘅老翁。第二呢就古稀。未到古稀，接近古稀，但是过了花甲的女特首林郑月娥女士又带头打了针。 是。 那我请问阿董伯伯咁德高望重八十几岁同埋林郑六十几岁 ,ok, 六十有四如果我冇计错。 嗯。 呢两个都是过了红线的。他们打科兴之前，第一呢两位德高望重的领导级的人物，佢哋完全唔知道60岁以上打科兴係不建议或者呢係要咨询医生啦。定係佢哋两个其实係获得咨询咗 check 做个 body check， 得到绿灯话你去啊，咁佢去。咁如果係嘅话，係咪佢哋两个已经知得到医生绿灯话去，但係其他一般60岁以上嘅人是不获告知呢个条件呢？ 嗱，今日呢何柏良医生呢即係港大嘅感染同传染病中心总监啦，咁佢就接受访问嘅时候讲，佢话喺澳门呢60岁以上接种呢係全部要经过医生评估同埋安排喺一间医院里面接种。医院啊，有医生专门提供有关服务。但係香港呢，第一就冇话60岁以上要经医生评估啦，亦都唔一定喺医院啦，可以喺接种中心啦。咁亦都冇话建议60岁以上系唔打呢隻，因为澳门嗰个年龄界线系咁讲，阿何医生我转述啦。佢60岁以上呢嘅滅活疫苗即系科兴呢隻就数据不足，所以澳门系建议60岁以上系接种核酸疫苗，就应该系伏必泰嗰隻。 哦 ,BioNTech 嗰隻。 哦 咁呢个呢系何柏良医生呢即系今日嘅一个即系访问嘅报道。咁我成日都问咁可能问逻辑问题啫。咁既然中国内地同澳门都系不建议60岁以上用，而澳门如果打佢一定要有医生嘅评估同埋喺一间医院里面接种。咁点解我哋香港咁得意嘅 啊，同中國唔同嘅，同澳門又唔同。 唔係呢個咧，即係而家一個好流行嘅名詞，叫呢個唔係好符合政治倫理喎。喂，大陸咧同埋澳門知道嘅一個好重要嘅條件咧，香港咧 apparently 英文咧就好似唔知喎。 ignore 我哋用英文先， 係嘛 ？ignored 或者 neglected 喎。 係啊， 咁呢個咧係請問阿林鄭解釋一下，係邊一科嘅政治倫理啊？ 嗯，我唔係好， 因為呢個咧係好嚴重嘅問題，因為咧佢第一日好多人士興致勃勃打嘅時候咧，根據有线电视嘅新闻咧，系将呢个叫做中国人啊嘅 道义 啊嗰个底线咧，系将佢捆绑咗。 嗯， 因为你冇呢一个咁嘅底线啊，做就仲大家都仲话喂呢、這个系可能系卫生啊，呢、這个医疗行政问题。如果有话喂你播咗出嚟话系一个身为中国人要尽呢个道义责任，要打科兴咧，咁呢个咧就提高到一个。中国人民族尊严同埋咧呢个身份啊，一嚟凭呢一针打落去啊，系个身份认可嘅高度啦。 嗯， 啊呢、這个唔系话大陆话斋嘅上纲上线，系因为我哋睇到唔止两个市民。 我就啲记者应该识问嘅，我都觉得、就是、 记者问得好好啊，都好好。 系啊，咁 答亦答得好好、 啊。我谂呢一点亦都系嚟紧咧，好多即系六十。 咁你一搞到九成几褪到落去七成几， 嗯， 咁呢个叫做。科兴啊，呢个同埋中国人嘅道义站呢条底线，你向呢条底线点交代先？ 嗯， 所以陈肇始咧系同埋林郑系一定要出嚟讲。 系啊，直接 你唔可以推晒，你唔可以推晒俾聂局长，因为佢唔系呢科。O K。 系啊，即系我唔会评论咧嗰个医学嘅专业，即系究竟直接啊、间接啊，究竟系唔系关事啊？我唔知。啊！我一定要戴一头盔先。但系我问个问题就好简单。 我都唔知啊。系啊。 系啊，咁既然中国同澳门都话咗六十岁以上不宜咯，咁点解香港可以打呢？又或者冇医生评估之下打呢？啊，咁啊，呢点我谂市民有权要知道咯，原因咯，系咪香港人特别劲咧？ 啊，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咁所以而家咧呢啲即系呢个网络世界咧，有时你嗰啲 IT 点劲啊，或者咧医疗点发明点先进咧，系冇用嘅。 嗯， 最基本嗰条叫 common sense 嘅底线唔见咗，咁就真系大镬。但系而家呢个咧就唔止系陈肇始做食物卫生局局长所应该担负责任嘅呢个科兴嘅问题。嗱，呢个咧我哋再重申一次，系未必有逻辑嘅关系啊。 嗯， 未必啊。 嗯， 咁但系咧，聂局长已经讲，系咪再继续打落去咧？要听医务委员会嘅意见。OK， 咁我哋呢一两日再睇下事态发展，医务委员会点讲？ 咁啊，有啲即系有心嘅人咧，就 但系你话六十岁以上系慎重或者唔打得咧，呢、這个 warning 咧就一定系 missing 噶啦。 嗯，咁而调转咧喺即系澳门方面啊嘅政府嘅通告咧，咁佢就话咧有两只疫苗咧就去咗澳门啦，咁啊其中一只就德国 BioNTech 嗰只疫苗啦，咁啊佢话根据欧盟嘅建议咧，呢只啊 BioNTech 嗰只咧接种年龄系16岁以上，适合60岁以上人士接种。 嗯，讲到明嘅， 讲到明噶，佢话呢个年龄嘅人士咧，建议可以选择呢种嘅疫苗。 哎呀， 系啦。咁样，咁而国药新型嘅即系 国药冇落嚟啊！ 啊，佢喺澳门啊， 国药去澳门啊，香港冇啊。 系六十岁以上咧，需要评估风险同健康状况、哦，即系澳门打国药，但系佢都系灭活疫苗嚟嘅，嗰只系 即系澳门唔系打科兴， 唔系打科兴打灭活， 澳门打国药。Okay. 国药 ，sorry， 系咁，亦都同时有 BioNTech。咁佢澳门好清楚，六十岁以上咧，佢个澳门嘅政府讲咧就系 BioNTech 系适合六十岁以上，而调转咧。国药咧，国药唔系科兴系国药。咁、 哦、 咧就要六十岁以上咧就要评估，先至可以考虑接种 国药。咁科兴咧？ 啊，佢又冇讲科兴，佢系国药啫。 咁大陆嗰个科兴系咪六十岁啊？ 唔建议六十岁。 即系呢个讲明嘅，大陆讲明嘅。哦，咁啊， 咁比较麻烦少少。麻烦少少。 咁所以呢就何柏良医生都讲得好清楚啦。咁即係滅活嗰隻呢就即係60岁以上不建议，而且要医生评估因为澳门嘅情况。咁澳门政府亦都讲得好清楚，係建议 BioNTech 嗰隻60岁以上接种。呢点喺个网页上面呢， 所以点解会有咁嘅疏忽呢，係咪啱唔啱？ 我唔觉得係疏忽，因为你諗下，喂，几十万人工啊，陈局长或者聂德权，即係冇理由疏忽。陈 局长唔关聂德权事，呢、這个呢佢唔知点解 he was given this, 呢个 portfolio, 唔知点解。 我都唔知点 解。可能里面有问题。 係囉，咁 啊。我系佢，我都喂大佬陈局长话 OK, pass 过嚟。我就接 受。咪睇漏眼啊。 咪佢嗰个公务员事务局长个职责是做呢个叫行政分配同埋呢个叫做 即係医务卫生，其实唔 我都照住嚟讲㗎。 佢都唔熟嗰饭㗎。 唔熟嗰唔系佢嗰饭，我照住街拉嚟讲，个街拉梗系由陈局长嗰度 pass 俾我㗎啦。係咪先，啱啱啊，淨系呢个系里面有一个局系配合最近呢种舆论话香港政务官 AO 信唔过。 唔系嘛， 系最大嘅反中团体，喂，政治啊。政治是很得人驚的。是不是一个 trap, 即是Meghan Markle, 梅根华仔哦他嫁了个皇室发现自己 trapped 了。会不会是这样呢，是吧，梅根这些话头醒尾，是吧，咁醒在啲加州那些叫高迪，是吧，这些这样的上位这么精灵的人都一脚踩了下去个皇室度才知道自己舐嘢。咁何况我哋香港呢啲係咁敬业乐业，平时又冇乜人性阴暗经验嘅政务官 AO 呢。我觉得呢，原来我而家諗返转头啊，袁国勇教授呢就真係用心良苦啦。因为 袁国勇好彩第一烟话唔打啦。 佢 呢就都64㗎啦。 64。 咁佢用行动呢去话俾市民听呢，过咗60岁打边隻。佢冇讲出嚟一个即係究竟边隻好边隻唔好。但佢身体力行啊。 佢做直情连打嗰个都信唔过自己拍啊。 咁佢过咗60岁㗎嘛。咁佢用行动话俾你知过咗60岁打边隻。我就认为袁国勇呢就 所以袁国勇一带头呢争着事醒啦，係咪即刻跟即好似赌苏轻咁。见到袁国勇落拍一嗌10蚊即跟。呢啲咪识走位囉，啱唔啱。 咁啊，系咯，咁啊，我谂呢啲资讯，虽我觉得未打或者系将会打算打嘅人咧，系要知道嘅。喺中国内地同埋澳门有唔同嘅建议啊，同香港咁啊，所以咧就 咩喺里边啊？呢啲嗱，我话俾你，你成日而今日都讲到呢、這个叫做金乃迪之死，喺里边有好深层嘅阴谋，未必用嚟煽啊聂德权啊，话你听。可能是间接是煽老董同埋林郑的。 不是咁复杂吓 嘛。喂，大佬政治啊。唔讲啊嘛。喂，唔讲嘅人如果係有心呢，係绝对唔会同香港60岁以上嘅高龄市民有仇。OK? 我亦都唔觉得係同聂德权局长有仇。咁点解一个老董一个林太呢係飞身扑出一个百几一个六十几抢先打咗呢，我相信他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们要交代他们到底知不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那大家不妨以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家这几日十日八日的健康状况来做样板。是不 是那就 即是行路站不站得稳啊，讲嘢会不会眨眼面瘫扯虾，或者呢种种这些就算有都可能是巧合啊。因为而家政治环境咧系非常之诡异啊，系咪好复杂？因为而家已经香港进入一国两制2.0嘅时代，因为我哋真系唔知道好多事喺台底嘅暗涌发生紧。 但系咧，数据说话啦，即系我唔知系巧合定唔好彩啦。如果澳门已经接种咗22,000多个人次，接种系国药同埋伏必泰两种都有接种嘅，但系因为澳门嗰个官方嘅指引咧十分之清楚。咁所以截至現時為止呢係冇嚴重嘅個案，即係更加冇人死啦。 有冇死人？ 冇。輕微就有嘅頭暈發燒嗰啲有有20多宗啦。咁而家對比香港嗰個情況呢就似乎 即係有啲甩碌喎，我哋叫做香港，唔知點解。 嗱，我唔知啊，即係啲天狗食日理論啦，我哋再重新未必係有一個直接嘅經驗啦，係嘛？你唔好聽一啲報紙講話一針就啊到位啊，一針就一路走好啊，呢啲唔好聽呢啲。 唔聽呢啲， 係 我用數據說話啫。澳門打咗二萬幾人，冇嚴重個案，冇死過人。 咁自己諗啦， 係咯， 自己諗。好啦，新聞翻嚟再講。好啦，咁呢個科興疫苗問題係嘛？就希望有進一步嘅科學論證啦，係咪？ 嗯，咁啊，我就即係特別係關心啲老人家嘅福祉啦，係嘛？咁所以我就即係都搜索好多中國啊內地一啲有關於疫苗接種嘅年齡嘅問題。咁我就喺微博咧就見到其中一個微博嘅帳號叫央視網快看，即係中央電視台嘅網啦。 咁裏有權威， 裏邊有個題啦，叫做即係叫標題就兒童和老人不能接種新冠疫苗。啊，依個係一個題嚟嘅。咁裏邊講到咧就話，因為佢哋一月嘅時候咧，即係開始中國大陸打依個疫苗咧，就係接種嘅年齡限制喺18到59歲。咁裏面內文就話啦，目前我國即係中國啊，新冠疫苗接種年齡限制在18至59歲，兒童和老人為什麼不能接種？咁啊，專家表示，哇，我照講嘅咋，由於我國疫情控制在極低水平，疫苗嘅三期臨床試驗係喺國外進行，沒有包括18歲以下及59歲以上嘅人群數據。 嗯， 而目前啊，依兩個年齡人群嘅臨床研究正在逐步開展。嗱，意思即係話咧，數據不足，59歲以上、18歲以下，所以咧一月中國大陸開始打嘅時候咧，係冇限制，唔係話唔建議添啊，係18歲以下、59歲以上係不能接種嘅。咁兩個月之後嘅香港， 咁而家仲係唔打得啊？直情 嗱。之前一月是不打得，而家在北京就开放了部分给60岁以上那些身体状况良好的经医生评估的先至。 咁有好多呢啲人嘅。 有。 有啲少林寺嗰啲高僧喂大佬十八般武艺。唔好讲下60岁80岁都老虎打死两隻呢啲当然打得啦，要弹性啲啦，是不是？ 嗯。咁但是我哋好明確知道呢，在一月嘅时候中国大陆开始打中国嘅疫苗，即系科兴。 旧年一样， 今年 一样。今年系2021啊， 梗系啦。 喂，即系个零月之前啫喎。 系啊，咁18到50。 咁或者一路打一路优化咧，唔知啊，改善空间。 我唔知啦。咁但系呢啲，我觉得香港人应该要知道，同埋要理解，原来中国打疫苗嘅时候咧，59岁以上系冇得打嘅，开始嘅时候。 但系科兴而家喺香港嘅直情系送入去老人院嗰度咧。 唔係，我又翻去我個節目開始嘅問題。 呢個係咪達爾文主義咧？我真係唔知道。 我真係唔知啊， 係咪 啊？咁唔通即係香港人嗰啲老人家係勁啲嘅，即係大陸嗰啲唔打得嘅，我哋香港打得啊？ 因為呢個咧，即係講到達爾文主義係啊 ，Boris Johnson 喺呢個疫情爆發嗰時提出嚟啊。 嗯， 佢話主要咧就係啲老人咧就不幸咧首當其衝咧就會逝世先。 嗯， 咁啊年輕人咧會得到呢個希望會快啲得到群體免疫。咁佢當時咧佢嗰班專家呢個咧就係達爾文主義冇辦法噶啦。 嗯。 咁我當時聽到都覺得好心悒，呢啲咧係非常之殘酷嘅年齡歧視嚟嘅。 嗯， 正所謂家有一老就如有一寶。 嗯， 咁你又將成個達爾文主義而家演繹喺香港咧，就一個好奇怪嘅。 嗱，咁啊，另外你提及啦，頭先我講係一月啊，咁啊，而家兩個月後啦，3月3號，我又睇呢啲中國大陸嘅新聞，《新京報》咁佢話咧，即係北京咧就作出呢個新嘅安排。咁部分身體基礎狀況良好嘅60歲以上嘅老年人咧開始接種新冠疫苗，即係大陸都有嘅。咁不過咧，只係3月嘅時候咧啱啱開始，仲係要身體基礎狀況良好嘅。咁而在此之前咧，59歲以上係冇得打嘅喺中國大陸。 嗯， 喂，咁中國大陸， 喂，依個我你而家講，我而家先知啫喎。 唔係，我都係睇報紙，即係大陸嘅報紙網站先知。 我真係唔知喎，香港各大報章、TVB 新聞，佢有冇報過啊？呢個咁重要嘅資訊 係咯。 咁啊，同埋咧，依、這个三月三号嘅《新京报》咧，佢话北京系首次提到为老年人接种，在此之前接种年龄为18至59岁。喂，人哋中国大陆一月开始打嘅时候系唔俾59岁以上打，去到三月三号，而家开始啊，只系北京人吓，俾、60岁以上 咁就打得啦， 就打得。不过身体基础状况良好， 唔系话有60岁以上任打， 唔系任打。 我当你话而家60岁以上，而家呢个北京嗰只叫做科兴 B 啦，系嘛？ 科兴科兴药好啦， 2.0啦。但系就算2.0都唔系逢60岁老人必打， 唔系 要知数。所以咪头先我哋个问题咯。原来咧有啲醒目嘅网友都讲咗啦。60岁以上打咗科兴嘅咧，抢闸咧就唔止林郑同董建华，仲有中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都打埋。OK， 嗯， 咁诶呢个叫科兴组啊嘅知名人士，除咗林郑、梁振英、董建华，仲有张建宗、郑若骅、林青霞、肥妈、谭咏麟，以上人士全部超过60岁。咁当然仲有卫生福利局局长陈肇始，据说都打埋。咁陈肇始芳龄咧就应该未到花甲。O、OK? K， 好啦，咁另外仲有一个伏必泰组咧，啊就系、是、打伏必泰嗰、那个嗰队人咧，都三个都猛人嚟嘅，一个就袁国勇，一个曾爵士任权，另一个就梁卓伟。嗱、这个伏必泰组， 嗯， 仲有一队咧就叫深圳国药组。就有高永文、谭耀宗、谭慧珠、林大辉， 呢啲上去打噶嘛？ 上大陆打噶， 系 呢啲唔系你想打就有呢、這、一个有呢个身份嘅国药组。 嗯， 咁仲有一个叫唔打组，唔打组咧就有西医前呢个西医会嘅会长蔡坚同埋唐英年呢两位男士话咗唔打嘅。 嗯，咁啊，所以咧就呢啲系。 嗱，呢四组咧嘅人即系都系社会精英一时啊，嘅成功人士啦， 嗯， 系嘛？咁啊，请大家市民就自己认同埋边组咧，啊，即系而家好似开学校运动会啊，你知啊？ 嗯， 开啲校际运动会，哇！我而家个画面就喺呢个南华会个爬嗰个中间嗰度咧，各个学校有支旗啊，啊，呢、這个叫科兴组、伏必泰组、深圳国药组吓。啊同埋呢个叫唔打组，起码四队人喺度。嗱，你各位小朋友或者各位同学，你中意埋边队，你自己吓、啊、抉择。 冇错，冇错， 啱嘛？ 系咁 啊，自己 拣。即系光明顶听众都好多猛人，有一位咧，即系阿陈教授，话听刚刚听到需要更正，史匹宝不是我们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的校友啊，呢位啊 Norman Chan 系。 啊！電影資深， 我老友 啊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好威喎！ 係啊，你頭先提 我 加州咧， 好啦 ，Star Wars 導演 George Lucas 盧卡斯才是我們校友，咁啊，僅此呢個更正。史匹堡應該就冇讀完 drop out， 嗯， 就後來如果我冇記錯，佢翻去南加州嗰度， 即係好似阿文俊咁。即冇讀完浸大， 冇讀完浸大，咁但系浸大仍然咧追認佢係校友，因為佢實在太成功。 係啊， 咧呢幾日唔見影啦，係咪翻大陸同中宣部嗰度傾呢個新電影 project 咧？就唔知嚇。 嗯， 咁所以呢個係人嘅際遇係非常之奇妙嘅，係嘛？ 嗱、啊， 梅根嗰單嘢就越炒越大鑊，係嘛？ 哇！英國就 英國主流民意咧係好反感啊！我今日遇到喺香港住嘅啲英国侨民嘅朋友咧， 嗯， 即系大家相谈之下咧，都非常之咧，觉得梅根系好离谱， 嗯， 系咪？ 咁啊，似乎咧就都有人撑佢嘅，系咪啊？咁啊， 咁有左交撑嘅。嗱，白宫发言人话佢咁讲出嚟，讲啊，讲出嚟开心啊！如果你觉得受伤害。啊、白宫嗰个女发言人好似嗰啲心理医生同社工吓喊啦，如果你觉得抑郁喊喊晒出嚟就会好过，就会觉得佢好有好勇敢、啊。 嗯， 咁咧你要知道梅根咧，喂大佬你唔好当人傻噶啦，即系我哋琴日讲过，你觉得 I feel hurt 系咪？话入咗去之后先知道濑嘢，系咪？喂。 哈利冇同你讲佢阿妈点死咩？嗱，埋你呢啲咁嘅叫做人权或者社会慈善事业，系不能够掂意识形态嘅。讲到尾，例如戴安娜嗰阵时咧，就系做啲咩咧？人道嘅推广工作，例如咧系提醒呢个世界好多国家仲有好多地雷。呢啲地雷如果誤踩咧，係會搞到啲細路仔或者普通平民咧冇手冇腳。其中一個重災區就係柬埔寨 ，OK？ 嗯。 咁嗰陣時咧，阿戴安娜係著住條工人褲，係提醒啊！呢個世界，尤其第三世界好多地雷。嗱，呢個咧係不屑意識形態，但係你梅根咧喺去到加州呢啲咁 cheap 嘅地方咧。就群埋嗰啲咁嘅黑命貴啊，係嘛？同埋呢啲係非常之激進嘅女性主義者，同埋咧推動呢個 Me Too， 啱唔啱？你一知黑命貴佢後面代表嘅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啊個初心就係咧係要推翻所有嘅保守嘅建制，包括皇室。所以咧，系導致十月革命，然後尼古拉二世全家槍斃。OK， 嗯， 你梅根如果系咁，你就唔好舐皇室嘅俸禄，唔好要 title。但系佢而家咧就话，英女王，哇，我生嗰个叫阿奇，叫阿奇啊。佢阿奇咧，不但佢质疑啊个肤色有几深，仲唔俾佢做。王子为英女王呢，而家呢个皇室嘅规矩係咪你呢个哈利本身已经系皇位继承人嘅第六名，至少以下你生啲仔女系冇王子或者公主嘅。 嗯。 何况你梅根既然系咁左交，点解你要恨你生出嚟嘅仔女仲要孭住个王子公主呢？咪即系要钱咯，啱唔啱啊？ 嗯， 所以我一早已经讲过，点解我鄙视啲左交？ 咪仲有一点， 就系呢种好低级嘅伪善啊嘛。 佢， 然后你话你想自杀，喂，好啊，你开个 Facebook 直播好唔好？嗱，两三起码十亿人睇啊，你点自杀吞枪 ？OK， 但系我唔信佢而家想自杀。 嗱，仲有最有趣嘅系佢， 因为佢仲要买名牌。 佢怨啊，英女王咧就冇封佢嗰个仔做阿奇咧做王子。 我点解冇封你阿奇？ 咁但系佢又对皇室咧咁百般嘅批评啦。你好，呢啲咪就露底咯？ 露底。 如果你真系觉得皇室系咁不堪嘅。或者种族歧视嘅，或者系咁鬼保守嘅，针对你嘅，咁你都唔应该稀罕呢个王子嘅封，即系个封 冇错啦。 咁你又系因为呢个位你而不满啊？咁咪即系 呢啲嘢香港系嘛？把口就话爱国，闹你哋啲人唔爱国啊！仔女咧就个个送晒去英国读寄宿学。啱唔啱？ 系 嗰把口就话啊，英国有咩好啊？饿死你啊！你睇啲文物古堡可以当饭食，啊仔女咧就送晒去间间古堡古色古香，又唔系中国人投资嘅真英国寄宿学校。 嗯， 呢啲咪梅根现象咯，啱唔啱啊？啱唔啱？你梅根咁争气，咁有骨气，直你拐咗哈利啊，上山打游击都得。你拐咗哈利加入黑命贵都得，试过啦，以前美国报业大王啊。Hurst 啊，佢个女 Patricia 咪加入人民军咯，系嘛？好靓噶，背叛佢老豆个阶级咯，又唔系你个啰柚啊，坐喺左嗰边，只手咧就伸过嚟右嗰边咧就想舐水，出出入入一大包 Chanel Hermes 乜嘢吓？哇！呢啲嘢你又要继续咧弹，然后咧就满口左交咧马克思仁义道德。啊！呢啲咧係人地球嘅敗類嚟嘅，所以成個英國咧嗰啲主流民意咧嚇孖叉佢，啲衰過多。 就算真正嘅左翼咧，都知道佢係抽水。 係啦， 你唔見好多嘅女權啊，或者真係嗰啲左翼嘅知識分子出嚟 撐。你睇下香港嗱立場新聞，你睇下佢敢唔敢撐啊嗱。我而家点你名 ，OK？ 你最中意呢啲人噶啦 ，OK？ 你开始啊，未来两个礼拜你登两篇话阿 Megan 做得好好唔好？好啦，广告翻嚟再讲。嗱，啱啱最新消息又有一名重量级医学界德高望重嘅人士加入伏必泰组，就系90岁高龄嘅杨子之教授，香港大学嘅啊，即系世界著名嘅医学教育家。 亦是全球内分泌学研究先驱人物，香港大学荣休教授杨子之教授呢就已经接种疫苗啦。咁你估阿杨教授打边只呢？噔噔噔噔，买呀、啊。我嚟你未知呀、啊、你买呀、啊、我手开嚟，你估佢买边，你估佢打边只。 伏必泰。 哎，我头先讲咗，哎自己衰衰多口。我本来諗住叫你落住，佢係加入咗伏必泰组。OK。 我想问呢阿曾玉 成。即係企咗埋去阿袁国勇同埋曾爵士同埋阿梁卓伟嗰边啦。 另外一个曾玉成先生佢打咗未呢？ 我唔知呀。 我唔知喎。 你点名呀、 啊、我而家点名。 点名呀、啊、既然杨子之打咗伏必泰，咁张翔系咪应该 join 返复兴嗰度巴伦查呢？ 我而家觉得呢就即系好似你 话紫荆党嗰班呢、啊、又打边就又打边。 你话嗰位胡先生喺呢个打中国嘅疫苗系道义，我觉得呢个时候呢系要即系用行动囉。啊，去证明咯呢样嘢。 嗯， 啊，咁当然啦，就呢、这个都系个人选择。咁啊，即系要参考翻头先我讲及中国大陆同澳门嘅医学建议。啊，咁啊作为自己决定。但系你见到董建华佢哋几个都咁即系勇武啊，我可以 好勇武，好勇武， 系嘛？即系唔系净系年轻人勇武嘅香港以前， 只能够我哋就好佩服啊董生呢一种咧，即系啊。新鲜是针啊，唔好话大吉利是胚，话新鲜是针嘅呢只咧复兴精神，呢、这个叫科兴精神，爱国热诚，咁啊，即系睇下大家跟住呢几日吓点啦，系咪？ 嗯， 咁啊，另外咧，即系我讲啊，西方嗰啲左交嗰种惨祸咧，话咩嘢嗱？即系法国啊，嗰个教师咧就被一个学生咧指咧。话佢上堂嗰阵时啊，系嘛就 展示呢个无可抹得嘅裸 像漫画，系嘛？咁我哋当时咧嗰阵时发生，结果导致呢个教师遭到伊斯兰恐怖主义残杀。 嗯， 嗰阵时咧所有嘅新闻都系话佢有做过件咁嘅事，被一个伊斯兰嘅女生告发，但系而家终于发现呢、这个旧年发十月嘅事，新进展。英国卫报引述巴黎人报报道。13岁的摩洛哥裔女学生亲口承认她讲大话， 是啊， 报假案 个拍梯， 这个教师从来没有在课室里展示先知的漫画，是她生安白做，结果害死一条命。 OK， 嗯， 原来她是不做功课， 她没有翻学添，当日 没有翻学，是吧？咁然后呢仲要打扮为勇于捍卫文化多元信仰嘅好学生。但係呢佢喺佢个老豆。 因为佢个老豆知道咗之后呢就好愤怒，於是喺社交媒体呢就控诉同埋投诉，咁同埋呢呼吁。 但佢冇做过嘛嗰、那个先生。 係，但佢阿 爸当然相信个女啦，於是喺社交媒体度去、哦、就去谴责。 个女返去同老豆讲大话。係啦。呢个好严重嘅事件啊。 嗯。 因为呢个导致连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受到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 嗯。 呢、这个13岁嘅细路女呢以同埋佢老豆应该点处理呢？我认为应该两父女用返阿拉伯文化叫一命抵一命。所以呢我諗法国呢下一任呢应该都系重新树立返个断头台㗎喇。你而家你唔可以话细路女细个唔识性系咪？喂13岁都知好多嘢㗎喇。是吧嗱、嗯，呢两父女应该点处置啊？嗱、嗯，我一早都讲嘅，呢、这个就系 Me Too 嘅问题。 嗯， 啊 ，Me Too 系凭一面之词，话你几十年前你强奸过我，你曾性侵犯过我，你点点点，同埋呢一宗冤案系同出一辙，呢啲就系左交害死人。OK， 嗯， 系咪？嗱，而家嗰个法国教师原来系1000%冤枉。咁你话点算 ？OK， 因为就调查紧，就话睇下会唔会告嗰个阿爸咯。咁嗰阿爸就当然就话懊悔啊，话呢、这个 对死者 冇谂过咁嘅后果啊， 表示歉意啊。喂，人都死咗啦， 嗯， 你两父女点赔先？系嘛？嗱，我希望嗰个法国死嘅死难嘅教师嗰啲家属啊，要企硬啊， 千祈唔好大爱包容啊！我算啦，死者已矣啦，我算啦，佢哋都系受害者啦，呢啲 bullshit 啊 ，OK？ 嗯，其实个凶手都系受害者嚟嘅啊，因为嗰个去杀 细路女， 唔系嗰个去杀人咁啊，都俾人击毙， 击毙嗰个死啊冤枉， 嗰个都好冤枉噶， 啊唔不一啲都唔冤枉，我话俾你，嗰个就即系成件事系一个笑话，你知唔知啊？喺个网络世代，少少嘢就煲大，变咗咧一种咧盲目嘅公审，即刻咧系有人判处死刑， 嗯， 然后有人執行。嗯、你话呢个咩世界 ？OK， 疯狂嘅世界。 听晚11点。 嗯。